间六点整，未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.2兆赫 AM927千赫，聆听未来，生活不同。 早晨六点，北京叫醒人们的除了责任，真的是梦想。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， 如果你不会唱歌也没关系，就让第一道阳光把你的耳朵叫醒。

眉毛，让我神魂有颠倒，来一起走吧。脱掉外套，袒露迷人的线条，来一起走吧。带着饮料，鬼子叫跳，统统忘掉，别再故作清高。现在开始引爆。就在此刻燃烧，燃烧，燃烧，燃烧。绽放自信的闪耀，来一起走吧。回眸一笑，瞬间就为你倾倒，来一起走吧。香槟气泡，暧昧玩笑，气氛微妙，别再掩饰需要，感觉来得刚好。哦哦哦哦哦哦哦哦耶，就在此刻燃烧。角落偷瞄，锁定住你的目标，是男人就现在出招。 Come on with me now, everybody 一起燃烧， everybody 一起燃烧， everybody 一起燃烧。

色，我看见许多许多的笑脸，这世界因此变得更加的美好。

信有一天我会带着梦想起飞，梦想照进现实才完美。 Come on never 都在市里，不用去上班实习，在改革营城叫我兄弟用 IMAX 吃鸡。

不自觉地开始有些紧张，心急幻想和你聊什么样的话题，不着痕迹透露会惊讶的